《资治通鉴》卷第十四，汉纪六。太宗孝文皇帝中。前三年，冬十月丁酉会，日有食之。十一月丁卯会，日有食之。诏曰：前遣列侯之国，或辞未行。丞相朕之所重，其为朕率列侯之国。十二月，免丞相伯，遣救国。乙亥，以太尉灌婴为丞相，罢太尉官，属丞相。夏四月，城阳景王张薨。初，赵王敖献美人于高祖，德性有深，即冠高事发，美人亦坐系河内。美人母弟赵坚因毕阳侯沈义基言吕后，吕后妒，弗肯白。美人以生子惠即自杀，立奉其子义尚，尚悔，明之曰长，令吕后母之，而葬其母真定，后封常为淮南王。淮南王早失母，常父吕后，故孝惠吕后时得无患，而常心愿毕阳侯，以为不抢争之于吕后，使其母恨而死也。及帝即位，淮南王自以罪亲，骄俭，硕不奉法，上常宽假之。是岁入朝，从上入苑右列，与上同车，常为上大凶。王有财力，能扛鼎，乃往见毕阳侯，自绣铁锤锤毕阳侯，令从者未敬景之，持走阙下，肉袒谢罪。帝伤其志未亲，故设福制。当世时，薄太后及太子诸大臣皆惮淮南王，淮南王以此归国一骄字，出入称景帝，称至拟于天子。元盎谏曰：诸侯太骄，必生患。上不听。五月，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，亲到上郡保塞蛮夷，杀掠人民。上姓甘泉，遣丞相灌婴发车骑八万五千，一高奴及右贤王，发中尉才官主尉将军郡长安。右贤王走出塞，上自甘泉之高奴，因姓太原，简故群臣皆赐之，复晋阳中都民三岁租，留游太原十余日。初，大臣之诸诸吕也，诸须侯公犹大，大臣许晋以赵地望诸须侯，晋以梁地望东穆侯。及帝立，闻朱须东穆之出欲立齐王，故处其功。及望诸子，乃割齐二郡以望之。兴居自以失职夺功，颇样样。文帝姓太原，以为天子且自击胡，遂发兵反。帝闻之，罢丞相及行兵，皆归长安，以吉蒲侯柴武为大将军，将四将军十万众击之。齐侯曾贺为将军，郡荥阳。秋七月，上自太原至长安。诏吉北利民，兵未至，先自定即以君诚意降者，皆赦之，复官爵。与王兴居去来者，赦之。八月， 及北王兴居兵败自杀。初，南阳张世之为祭郎，十年不得调，欲免归。袁盎知其贤而见之，为业者仆业。世之从行，登虎卷。上问上林卫诸禽兽部，十余问，谓左右事，尽不能对。虎卷色夫从旁待卫对，上所问禽兽部甚稀，欲以观其能。口对响应无穷者，帝曰：“吏不当若是耶？”谓无赖。乃召世之，拜色夫为上林令。世之久之，前曰：“陛下以将侯周勃何如人也？”上曰：“长者也。”又复问：“东阳侯张相如何如人也？”上复曰：“长者。”世之曰：“夫将侯东阳侯称为长者，此两人言事怎不能出口，岂效此色夫喋喋利口结己哉？且勤以任刀笔之力，争以汲汲苛察相高，其必图文具而无实，不闻其过，凌迟至于土崩。今陛下以色夫口辩而超迁之，臣恐天下随风而靡，争为口辩而无其实。夫下之化上急于影响，举措不可不审也。”帝曰：“善。”乃不拜色夫。上就车，召世之参圣，徐行，问世之秦之弊，俱以至言。至公，上拜世之为公车令。请之，太子与梁王共车入朝，不下司马门。于是世之追止太子梁王，无得入殿门，遂和不下宫门，不敬奏之。薄太后闻之，帝免官，写教儿子不谨。薄太后乃时使承诏赦太子梁王，然后得入。帝由是其视之，拜为中大夫，请之至中郎将。从行至霸陵，上谓群臣曰：“嗟乎！以北山石为果，用柱序着陈漆其间，岂可动哉？”左右皆曰：“善。”视之曰：“使其中有可遇者，虽故南山犹有隙；使其中无可遇者，虽无实果，又何期焉？”帝称善。是岁，视之为廷尉。上行出中卫桥，有一人从桥下走，胜于马惊，于是使计捕之，主廷尉。视之奏当，此人犯弊，当罚金。上怒曰：“此人亲惊无马，马赖何柔，令他马，故不拜伤我乎？而廷尉乃当之罚金。”视之曰：“法者，天下公共也。今法如是，耕种之，是法不信于民也。且方其时，上时使诛之则已，今已下廷尉，廷尉天下之平也。一轻，天下用法皆谓之轻重，民安所措及手足，唯陛下察之。”上良久曰：“廷尉当是也。”其后人有到高庙坐前玉环得，帝怒，下廷尉至，是之案到宗庙扶玉物者，为奏当弃事。上大怒曰：“人无道， 乃道先帝气，吾主廷尉者欲治之足，而君以法奏之，非吾所以功成宗庙义也。是之免官顿首谢曰：法如是足也，且罪等然以逆顺为差，今道宗庙气而足之，有如万分一，假令渔民取长陵一抔土，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？帝乃白太后许之。四年冬十二月，影因一侯冠英薨。春正月甲午，以御史大夫杨武张苍为丞相。苍好书博文，游遂律历。上诏河东守季布，欲以为御史大夫。有言其勇十九难进者，至留底一月，见罢。季布因进曰：臣无功窃宠，戴罪河东，陛下无故召臣，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，今臣至无所受事，罢去，此人必有毁臣者。夫陛下以一人之欲而召臣，以一人之悔而去臣，臣恐天下有识闻之，有以窥陛下之浅深也。上默然惭。良久曰：河东无古公郡，故特召君耳。上意以假意任公卿之位，大臣多短之曰：洛阳之人年少初学，专欲擅权，纷乱诸事。于是天子后亦疏之，不用其意，以为长沙王太傅。将侯周勃既救国，每河东守卫行县至将，勃自谓孔朱，常披甲，令家人持兵以见之。其后仍有上书告勃欲反，下廷尉，廷尉逮捕勃治之，勃恐不知至辞，力稍侵辱之。勃以千金与玉立，立乃书独备示之曰：以公主为证。公主者帝女也，勃太子圣之上之，勃太后亦以为勃无反事。帝朝太后，太后以茂序提帝曰：将侯使诸诸吕挽皇帝玺，将兵于北军，不以此时反，今居一小县，故欲反焉。帝既见将侯欲辞，乃谢曰：立方宴而出之。于是使使持节射将侯，复决议。将侯既出曰：吾常将百万军，然安知玉立之贵乎？坐故城庙。五年春二月，地震。初，秦用半两钱，高祖嫌其重难用，更铸夹钱，于是物价腾涌，米至担万钱。夏四月，更造四铢钱，除盗铸钱令，使民得自助。贾谊谏曰：法使天下功德故租铸铜锡为钱，敢杂以铅铁为他巧者，其罪情。然铸钱之情，非小杂为巧，则不可得盈，而小之甚微，为利甚厚。夫事有肇祸而法有起奸，今令系民人操造币之事，各引柄而著作，因欲尽其厚利微奸，虽情罪日报，其事不止。乃者民人抵罪多者，一线白鼠， 及力之所宜，旁吃奔走者甚众。夫玄法以诱民，使入陷阱，孰多于此？有民用钱，郡县不同，或用轻钱，百家若干，或用重钱，平称不受。法钱不利，利极而依之乎？则大为凡科而利不能生，纵而弗呵乎？则世肆易用，前文大乱，苟非其数，何相而可哉？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繁，视其累耨，也容吹叹，兼钱日多，五谷不为多，善人处而为奸邪，怨民陷而知行路，行路将甚不祥，奈何而乎？国之患此，利益必曰尽之，尽之不得其数，其伤必大。令尽铸钱，则钱必重，重则其利深，道铸如云而起，弃市之罪有不足以尽矣。今硕不胜而法尽硕愧，同使之然也，同步于天下，其为祸薄矣，故不如收之。假山亦上书谏以为，前者无用器也，而可以益富贵，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，令民为之，是与人主共操柄，不可长也，上不听。是时太中大夫邓通方宠幸，上欲其父，赐之属言道同山，使铸钱。吴王弼有豫章同山，招致天下亡命者以铸钱，东主海水为盐，以故无富而国用饶足。于是吴邓钱布天下。初，帝分代为二国，立皇子武为代王，参为太原王。是岁，徙代王武为淮阳王，以太原王参为代王，尽得故地。六年冬十月，桃李花。淮南厉王常自作法令行于其国，逐汉所治吏，请自治相二千担，帝屈意从之。又善行杀不孤，即绝人至关内侯，朔尚书不逊顺，帝众自窃责之，乃令伯昭与书讽喻之，引管蔡及代请王及北王兴居以为警戒。王不悦，令大夫旦、士武开张等七十人，与吉蒲侯柴武太子齐谋以辇车四十乘反谷口，令人使闽越匈奴，事决，有司治之，使使召淮南王。王至长安，丞相张苍典客冯敬行御史大夫事，与宗正廷尉奏，常罪当弃市，至曰：其设常死罪，废勿亡。习楚蜀郡言道穷游，尽诸所欲谋者，在常以资车，令县以赐撰之。袁盎谏曰：上素交淮南王，弗未至言复相，已故至此。淮南王为人刚，今报崔哲之，臣恐猝逢误路病死，陛下有杀弟之名，奈何？上曰：吾特苦之耳，今复之。淮南王果愤悔不食死，献传至雍，雍令发封以死文，上哭甚悲，谓袁盎曰：吾不听公言，卒亡淮南王，今为奈何？盎曰： 独斩丞相御史以谢天下，乃可。上即令丞相御史代考诸县撰送淮南王不发封馈事者，皆弃事。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，至首冢三十户。匈奴单于为汉书曰：前时皇帝言和亲事，趁书意合欢，汉边吏亲侮右贤王，右贤王不请，听后一卢侯难之等计，与汉吏相聚，举二主之约，离兄弟之亲，故伐右贤王，使之息求越之击之，以天之福立足良马力强，以一灭越之，尽斩杀降下定之。楼兰、乌孙、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，主引公之民并为一家，北周已定，愿寝兵修士卒养马，除前世复故约，以安边民。皇帝即不欲匈奴尽塞，则且召利民远涉。帝报书曰：单于欲除前世复故约，朕甚加之，此古圣王之志也。汉与匈奴约为兄弟，所以谓单于甚厚。背约离兄弟之亲者，常在匈奴。然右贤王室已在涉前，单于勿深诛。单于若趁书意明告诸吏，使无复约，有信竟如单于书。后请之，莫独死，子姬欲立，号曰老上单于。老上单于出立，帝复遣宗室女翁主为单于阉之，使患者阉人中行月赴翁主，月不欲行，汉强使之。月曰：必我也，为汉患者。中行月既至，因降单于，单于甚亲幸之。初，匈奴好汉增蓄食物，中行月曰：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，然所以强者，以衣食役无养于汉也。今单于变俗，好汉物，汉物不过十二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。其得汉增蓄，以持草集中，衣裤皆劣弊，以是不如毡裘之完善也。得汉食物，皆去之，以是不如冻酪之变美也。于是越教单于左右书记，以记刻其人众序幕，其魏汉书读及印封，皆令常大。巨傲其辞，自称天地所生，日月所至，匈奴大单于。汉使或子孝匈奴俗无礼义者，中行月则穷汉使曰：匈奴约束敬易行，君臣简可久，一国之政由一体也。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，今中国虽云有礼义，及亲属一书则相杀夺，以致异姓皆从此类也。皆土氏之人故无多辞，叠叠沾沾，故汉所书匈奴增蓄米镍，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，何以言为乎？且所己备善则已，不备苦恶，则后秋熟以继持柔而驾色耳。梁太傅贾谊上书曰：臣妾为今之世事，可谓痛哭者一，可谓流涕者二，可谓常叹息者六。 若其他背礼而伤道者，难便以书举。进言者皆曰：天下以安以治矣，臣独以为畏也。于安且治者，非愚则愚，皆非事实之治乱之体者也。夫暴火错之机心之下而寝其上，火未及燃，因谓之安。方今之事何以异此？陛下何不依令臣得属属之于前，因臣治安之策是祥则焉。使为治，劳治虑，苦身体，乏中古之乐，勿为可也。乐与金同，而加之诸侯诡道，兵革不动，匈奴宾服，百姓素朴，生为明帝，莫为明神，名誉之美垂于无穷，使故城之庙称为太宗，上配太祖与汉无极，历经陈迹为万世法，虽有愚幼不孝之嗣，犹得蒙业而安。以陛下之明达，因使少之治体者得左下风，至此非难也。夫数国故必相宜之事，下朔备其殃，上朔爽其忧，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。今或亲弟谋为东帝，亲兄之子西向而击，今吾又见告矣。天子春秋鼎盛，行义未过，德则有加焉，由尚如是。况莫大诸侯权力且实此者乎？然而天下少安何也？大国之王又若未壮，汉之所至复相方握其势，数年之后，诸侯之王大抵皆冠，血气方刚，汉之复相称病而次霸，彼自成位以上便至斯人，如此有意淮南极北之为耶？此时而欲为治安，虽尧舜不治。皇帝曰：日中必畏，操刀必割，今令此道顺而全安甚易，不肯早为，以乃堕骨肉之属而抗景之，岂有意秦之济世乎？其异性富强而动者，汉以性而胜之矣，又不异其所以然。同性习世纪而动，既有争矣，其事尽又复然。殃祸之变，未之所宜，明帝处之尚不能以安，后世将如之何？臣切记前世，大抵强者先反。长沙乃25000户耳，攻少而最完，事疏而最终，非独性一人也，以行事然也。囊令凡立将冠，举数十城而望，今虽以残亡可也。令信越之伦列为彻侯而居，虽至今存可也。然则天下之大计可知矣。欲诸王之皆忠腹，则莫若令如长沙王；欲臣子务租海，则莫若令如樊哙等。欲天下之治安，莫若重建诸侯而少其力。力少则一时以易，国小则无邪心。令海内之事如身之始毕，毕之始止，莫不至从。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，伏凑并进而归命天子，割地定制，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，使悼惠王、幽王、元王之子孙，必以次各受祖之分地，地尽而止。其分地重而子孙少者，见以为国，空而治之。 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，一寸之地一人之众，天子无所立焉，常以定制而已。如此则握赤子天下之上而安，执一父朝尾求而天下不乱，当时大治，后世宋盛，陛下谁惮而久不为此？天下之事，方病大种，一径之大积如腰，一指之大积如骨，平居不可屈伸，一二指处深虑无聊，失今不治，必为痼疾，后虽有扁鹊，不能为矣。并非徒种也，又苦直立。元王之子，帝之从弟也，今之王者，从弟之子也，惠王之子，亲兄子也，今之王者，兄子之子也。亲者或无分地以安天下，疏者或置大权以逼天子。臣故曰，非徒病种也，又苦直立，可痛哭者，此病是也。天下之事，方道玄，凡天子者，天下之首，何也？上也。蛮夷者，天下之足，何也？下也。今匈奴漫武侵略，志不敬也，而汉遂置金绪采增以奉之，足反居上，守固居下，道玄如此，莫之能解，犹为国有人乎？可谓流涕者此也。今不列猛敌而列田制，不搏反寇而搏畜兔，玩戏鱼而不图大患，得可远家而直数百里外，威令不胜，可谓流涕者此也。今庶人污弊得为帝福，昌幽下贱得为后世，且帝之身自意造题，而富民强污披文绣，天子之后以圆其领，庶人孽妾以圆其履，此臣所谓传也。夫百人作之，不能益一人，与天下无寒，胡可得也？一人耕之，十人聚而食之，欲天下无饥，不可得也。饥寒切于民之肌肤，欲其无为奸邪，不可得也。可谓常太息者此也。商君以礼义弃人恩，并心于进取，行之二岁，秦俗日败，故秦人家父子壮则出分，家贫子壮则出赘，借父忧除，虑有得色，母取鸡肘，立而遂语，报补其子，与公并聚，父姑不相悦，则反唇而相讥，其此子势力不同禽兽者无几耳。今其遗风于俗，犹尚未改，弃礼义，捐廉耻日甚，可谓越义而遂不同矣。逐利不耳，虑非故行也。今其甚者，杀父兄矣，而大臣特以帛书不报，期会之间以为大故，至于俗流失，事坏败，因田而不知怪，虑不动于耳目，以为是释然耳。夫移风易俗，使天下回心而向道，类非俗利之所能为也。俗利之所恶，在于刀笔筐切而不知大体，陛下又不自忧，切为陛下惜之。岂如今定经制，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，父子六亲各得其宜，此业一定，世事长安，而后有所持循矣。若夫经制不定，是由渡江河无为急， 中流而遇风波，船必覆矣，可谓常太息者此也。夏殷周为天子皆数十世，秦为天子二世而亡，人性不甚相远也，和三代之君有道之长，而秦无道之暴也，其故可知也。古之王者，太子乃生，故举以礼，有司其素端冕，见之难交，过阙则下，过庙则趋，故自为赤子而教故以行矣。孩提有时，三公三少名孝人礼义以导习之，逐去邪人，不使见恶行。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，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慰义之，使与太子居处出入。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，闻正言，行正道，左右前后皆正人也。夫习与正人居之，不能无正，由生长于其，不能不其言也。习与不正人居之，不能无不正，由生长于处之地，不能不处言也。孔子曰，少成若天性，习惯如自然，习与智长，故怯而不愧，化与心成，故中道若性。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，以其辅翼太子有此据也。及秦而不然，使赵高复胡亥而教之欲，所习者非斩一人，则夷人之三族也。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赦人，忠谏者谓之诽谤，深计者谓之妖言。其事杀人，若艾草坚然，岂为胡亥之性恶哉？彼其所以导之者，非其礼故也。彼谚曰：“前车覆，后车戒。”秦氏之所以急绝者，其辙迹可见也。然而不必，是后车又将覆也。天下之命悬于太子，太子之善在于早预教与选左右。夫心未烂而先预教，则化义成也。开于道术治义之旨，则教之利也。若其伏习积惯，则左右而已。夫胡越之人，生而同生，世欲不易，及其长而成俗，累数亿而不能相通，有虽死而不相违者，则教习然也。臣故曰，选左右早预教最吉。夫教德而左右正，则太子正矣，太子正而天下定矣。书曰，一人有庆，兆民赖之，此实物也。凡人之志，能见已然，不能见将然。夫礼者尽于将然之前，而法者尽于已然之后。是故法之所为用易见，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。若夫庆赏以劝善，刑罚以惩恶，先王执此之政，坚如金石，行此之令，信如四时，据此之功，无私如天地，岂故不用哉？然而曰礼云礼云者，贵绝恶于未萌，而起教于微渺，使民日迁善，远罪而不自知也。孔子曰，听讼无由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？为人主计者，莫如先审取舍，取舍之极定于内，而安危之盟应于外矣。秦王之欲尊宗庙而安子孙，与汤武同，然而汤武广大及德行，六七百岁而服师， 秦王治天下十余岁则大败，此无他故矣。汤武之定取舍审，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审矣。夫天下大器也，今人之志气，置诸安处则安，置诸危处则危，天下之情与气无以异，在天子之所治之。汤武治天下于仁义礼乐，累子孙数十世，此天下所共闻也。秦王治天下于法令刑罚，祸积极深，子孙诛绝，此天下之所共见也。是非其名孝大宴耶？人之言曰，听言之道，必以其事观之，则言者莫敢妄言。今或言礼义之不如法令，教化之不如刑罚，人主胡不引殷周秦氏以观之也？人主之尊譬如堂，群臣如壁，众庶如地，故壁九级上，连远地，则堂高；壁无极，连近地，则堂卑。高者难攀，卑者易凌，礼是然也。故古者圣王至为等列，内有公卿大夫士，外有公侯伯子男，然后有官师小吏言及庶人，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，故其尊不可及也。李晏曰，欲投鼠而祭器，此善欲也。鼠近于器，尚但不投，恐伤其器，况于贵臣之近主乎？廉耻节礼以至君子，故有赐死而无戮辱，是以情义之罪不及大夫，以其礼主上不远也。礼不敢耻君之戮马，就其处者有罚，所以为主上欲远不敬也。今自王侯三公之贵，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礼之也，故天子之所谓伯父伯舅也，而令与众庶同情义坤乐吃马弃士之法，然则堂不无弊乎？被戮辱者不太破乎？廉耻不行，大臣无乃握重权，大官而有徒立无耻之心乎？夫妄疑之事，二世见当以重罚者投鼠而不祭器之习也。臣闻之，吕虽先不加于枕，官虽弊不以居吕。夫常以在贵宠之位，天子改容而礼貌之矣，利民常俯伏以敬畏之矣。今而有过，帝令废之可也，退之可也，赐之死可也，灭之可也。若夫束缚之，细泄之，书之司寇，编之徒官，司寇小吏立骂而旁吃之，待非所以令众庶见也。夫卑贱者习之尊贵者之一旦，无意乃可以加此也，非所以尊尊贵贵之化也。古者大臣有作不廉而废者，不谓不廉，曰伏鬼不是；作污秽淫乱男女无别者，不曰污秽，曰微薄不修；作疲软不生任者，不谓疲软，曰下官不职。故贵大臣定有其罪矣，犹未赤然正以呼之也，尚迁就而谓之惠也。故其在大浅大河之域者，闻浅河则白冠毛鹰盘水加建，造请示而请罪耳，尚不直复细引而行也。其有终罪者，闻命而自持，尚不使人警力而加也。 其有大罪者，闻命则北面再拜，跪而自裁，尚不使人着意而行之也。曰：子大夫自有过耳，吾欲子有礼矣。欲之有礼，故群臣自喜，应以廉耻，故人今节行。上设廉耻礼义以御其臣，而臣不以节行报其上者，则非人类也。故化成俗定，则为人臣者，皆故行而忘利，守节而服役，故可以托不欲之权，可以祭六尺之孤，此立廉耻行礼义之所至也。主上何丧焉？此之不为而故彼之久行，故曰可谓常太息者此也。亦以将侯前待细玉足无事，故以此讥上。上深纳其言，养臣下有节。事后大臣有罪，皆自杀，不受刑。七年冬十月，令列侯太夫人、夫人、诸侯王子及吏2000石，无德善征补。夏四月，赦天下。六月癸酉，未央宫东阙服私灾。民有歌淮南王者曰：一尺布尚可缝，一斗粟尚可充，兄弟二人不相容，帝闻而病之。八年夏，封淮南厉王子安等四人为列侯。贾谊之上必将复望之也。尚书谏曰：淮南王之悖逆无道，天下孰不知其罪？陛下幸而赦迁之，自疾而死，天下孰以王死之不当？今奉尊罪人之子，是足以复谤于天下耳。此人少壮，岂能忘其父哉？白公胜所谓复报仇者，大富与叔父也。白公为乱，非欲取国代主，发愤快志，严守以充仇人之凶，故为聚米而已。淮南虽小，情不常用之矣，汉存特幸耳。夫善仇人，足以危汉之资，于策不变，与之众积之财，此非有子虚白公报于广都之中，即已有专诸荆轲起于两柱之间。所谓假贼兵为虎翼者也，愿陛下少留计。上弗听。有长星出于东方。九年春，大旱。十年冬，上行幸甘泉。将军伯昭杀汉使者，抵不忍加诛，使公卿从之饮酒，欲令自饮分，昭不肯，使群臣丧服往哭之，乃自杀。陈光曰：李德裕以为汉文帝诸伯昭，断则明矣，于义则未安也。秦康宋晋文，兴如存之感，况太后尚存，唯一帝伯昭，断之不疑，非所以为母氏之心也。单于以为法者天下之公器，唯善持法者，亲疏如一，无所不行，则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。夫伯昭虽素称长者，文帝不畏至贤师父而用之点兵，骄而犯上，至于杀汉使者，非有事而然乎？若又从而赦之，则与成哀之事何异哉？ 魏文帝常称汉文帝之美，而不取其杀伯昭，曰：“舅后之家，但当养育以恩，而不当假借以权。既处罪法，又不得不害。积文帝之始不防贤昭也，斯言得之矣。然则欲为母心者，将慎之于始乎？”